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73集。 柳和泽一边想一边利落地给两位大佬加了增益状态，封印师的单体封印技能只能封五秒，五秒一过，柳和泽还没提起一颗星，就见小怪身上砰砰砰开始爆炸，直接扑街。 十方俱灭，使用爆裂风暴，达龙爪牙死亡。 柳和泽震惊，远在另一条路上的几个人也跟着震惊，穆家锁他们都在关注两位大佬那边的动静。按明师问完没多久，频道里果然就刷出了战斗信息，可几乎是眨眼的功夫，小怪就被打死了，这也太快了。 牛批呀、啊！ 爆出了啥？ 有什么发现？ 方景晴弯腰捡起地上掉落的物品，发现是一个立体三角形，既不是材料也不是装备，便截图发频道。 通关道具，你们打打那边的小怪，看看爆的东西一样吗？ 这怎么打？ 耐心一点，仔细观察，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只小怪离队，挑那个时候动手，引到别处去打。引完记得控一下，别让他用技能。 成。 他离开的距离不大，你们注意点，别误伤周围的小怪。 放心吧，谢大佬。 客气。 他收好道具，再次来到拐角，发现这只小怪死后，其余小怪都跑了，很快失去踪影。三人小队按照之前的办法继续往前推，刚走出十多米，只听频道里响起一串叫骂。 靠大爷的， 我去！ 怎么了？ 那边没有吭声，但战斗信息回答了他。 姓天成死亡，镜中人死亡，白龙骨死亡。 出什么事了？ 不知道，我们也是分了队的。 刚刚看到战斗信息，他们在拉怪，不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啊。 话音一落，镜中人可能是太郁闷，也可能是不想被他们怀疑技术有问题，不等复活直接刷了条喇叭。 停，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了。 副本里的几个人懂了，指着一句就懂了。他们想象着那三人拉怪时一脚踩中机关，铁球从天而降，带着 surprise 的姿态砸脑袋的画面，顿时就觉得孤问和飞星众目没那么惨了。玩家们却不明所以，跟着冒泡。 什么球？啥意思？ 会说就多说点，我出喇叭钱。 大佬们是不是在打隐藏副本啊？ 有可能啊。 哦哦哦，大佬加油开荒啊！ 啊，我也想打，带带我吧。 快说说，是怎么回事？ 别问，内伤。 发完这条消息，无论玩家怎么问，他都没有再回应。副本里，硕果仅存的两支小队都很谨慎，他们一路推进，遇见小怪就打，各收集了两个道具，最终在一面墙壁前成功会师。墙上有五个形态各异的凹槽，让人一目了然。他们收集了四个道具，还差一个。江晨回头扫了一眼，他们兵分四路，这里却只有三个出口，说明其中一条是死路。他们从第三个路口小心翼翼地往回折，几分钟后遇见一波小怪，方景星引来一只，其余四人一起动手，快速打死。得到了第五个道具，于是回到墙壁前，把道具一一嵌进了凹槽里。只听一声轰鸣，墙壁从中间一分为二，露出一条笔直的通道。通道约十米，尽头视野开阔， 暂时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。不过他们没有掉以轻心，同样烟花开路，慢慢走过去，发现是一个长方形的毒池，毒池上立着数根石柱，而对面也有条通道。很显然，这些石柱是给玩家下脚用的，只要跳过去就行。 就 这么简单？ 方景行掏出烟花，挨个轰了一遍石柱。 目前看是这样。 穆家所想了想，前面那一关如果没有烟花，基本要用人命填才能开完荒，那这一关的难度相对调小一点也不是没可能。反正不管是不是，他们都得跳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是一个个来的。穆家所打头阵，跳到第一根石柱上开始往前蹦，其余四个人一起看着。只见他跳到半路，突然从毒池里跃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孤问。穆家所一时惊住，紧接着回过神要躲，可惜已经晚了。孤问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来，往他肩膀一抓，按着他坠入毒池。 穆家所死亡。 现场一片沉默，两秒后， 刚才那啥玩意儿，你们看清了吗？ 先前死的人可能会灵魂进入毒池，成为袭击队友的小怪。 太狠了。 总之注意吧。 他跳上石柱，中途一一躲开队友们的魔爪，顺利抵达对岸。江晨紧随其后，也轻轻松松地过去了。昭慈和柳和泽有了心理准备，不像穆家锁那么猝不及防，总体有惊无险。四个人顺着这边的通道继续前进，到了一座宽敞的大殿里。那位陌生人正在主位上坐着喝酒，见到他们便站起身。 我还想着喝完这一杯就去杀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这就送上门来了。 哦，没有一二号 boss， 就这一个大 boss。 四个人下意识地琢磨了一下这个副本。第一关虽然恶心，但多玩几次把陷阱记清楚，也就拉小怪的时候会有些难度。第一关不死人的话，第二关的毒池也好过。当然，技术不过关的菜鸟怕是会头疼很久。而第三关就是最终 BOSS 了。隐藏副本比一般副本难，这么看八成是难在 BOSS 身上。柳和泽看着 BOSS 慢悠悠溜达到大殿中间就不动了，似乎在等着他们过去。 咱们没战神没奶妈怎么打？ 能打多少是多少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